实的渴望而讲着，用完美的表情为脆弱的城市而撑着，我冷漠的接受以焦急的等待也困着，小书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，哦，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，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，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、啊、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，在半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，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哪一个，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、啊、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乐，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，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，

爱不止三言两语，收藏彼此真的感情在心里。 世界什么都有，就像没